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上午继续的来看登山宝训的这段经文。刚才院堂叔已经为我们诵读了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几乎每一句都是圣经的金句，对不对？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来一起思想一个主题，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这里的你们其实指的是教会，其实就是指的我们这些看起来不太像光的人，就是指的我们这些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但愿这段经文，主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也来勉励我们，甚至我也必须说，主要借着这段经文来挑战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赐下如此宝贵的经文，因为你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然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常常如同失了位，常常没有照亮一家的人。所以主啊，就求你来赦免我们，也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究竟在生命当中哪一个部分依然没有活在你的福音、活在你的真理的光中。因为我们自己不是光，但你天上的呼召临到了我们，主啊，你的真光放在我们的里面，从此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就成了光，成了盐。主啊，也愿这段经文来深深的挑战我们，使我们认清自己，看见我们何等的需要依靠你，何等的需要借着你那真光来将光照在人前。求主继续的来保守看顾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大概上个世纪的中叶呢，英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叫威廉戈登，那他写了一部小说叫《鹰王》啊，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部小说哈。那这部小说讲了一个一群英国的男学生，因为飞机失事的原因呢，他们漂流在海上，那最终呢，他们漂流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那起初呢，这群人在这一个，因为他们在文明的世界当中保留了基本的习惯，他们可以和平共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个人私欲的扩张，最终呢，你知道野蛮的欲望，原始的私欲就压过了他们在文明世界当中保留的那个秩序和道德。于是这群男学生开始在这座荒岛上争权夺利，互相杀害，自私自利，人人都如同蛆虫一般活着。在这条荒岛上，好像人的原始的那一个的欲望被无限的放大，一套自我的、自私的、黑暗的丛林法则被建立了起来。当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时候，你知道人与人之间就只剩赤裸裸的利益了，对不对？人与人之间就只有互相伤害而失去了彼此的相爱，对不对？很简单嘛，因为利益都是趋向于自我最大化的，利益都是趋向于自我满足最大化的，只有爱、舍己才是趋向于自我最小化的。那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的隐喻，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世界在亚当堕落之后，就犹如一座荒岛。是的，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人们为自己活着，人们为了自我的满足、自我的欲望、自我的利益，不惜伤害别人。所以这个世界好像一片 暗黑的丛林一样，人们为了自我的利益不惜牺牲任何的代价啊，当然利益是自己的，代价是别人的，对不对？代价由别人来承受。所以呢，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其实不是一座桃花源，而是一座恶人谷啊。这些年来呢，其实你看周围的这些事情，我们眼见各种违背常识的奇葩的事情，对不对？失去良知的人间的惨剧，那包括封建的铁链，包括近期疫情下的天灾人祸的连绵不绝。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暗黑的丛林法则会影响着每一个人。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必须在这个背景之下去理解耶稣的话，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话的潜台词是什么？这话的潜台词是这个世界是腐朽的，它需要盐；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它需要光。换句话说呢，这个世界本身不那么的美好，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腐化，有罪恶发生，有人想象不到的罪恶发生，所以它需要盐。这个世界不美好，它很黑暗，所以它需要光。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去理解盐和光，它就不是一个装饰品。盐和光不是美好世界的装饰品，而是堕落世界的必需品。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去理解基督徒盐和光的身份，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就不是做也行不做也行的，而是必须的，也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呢，今天上午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这个世界本身不是光，也不是盐。第一，这个世界本身不是光和盐，我们会看见这个世界的腐朽和黑暗。你说，讲光就讲光，讲盐就讲盐，为什么要讲世界的腐朽和黑暗呢？因为你若不真正明白认识世界的腐朽和黑暗，你就不真正知道盐和光的宝贵和盐和光的价值。所以第一点，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世界本身不是光和盐。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世界在根本上需要光和盐。是的，这个世界在根本上需要光和盐。第三，也是对我们挑战最大的一点，就是我必须说呢，有一群人，就是基督徒，是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无论我们表现的如何，这个使命已经托付在我们身上了。你说我表现的差强人意，但是这是天召和使命。基督徒是这个世界的光和盐，这是上帝的呼召。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这个世界本身不是光和盐。那非常有意思的是，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仔细去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耶稣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分类，对不对？耶稣做了怎么样的分类呢？耶稣做了两类，光和盐是一类，世界是另一类。哎，很有意思，对不对？哎，你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你们是世上的光。哎，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耶稣在做分类处理。分类处理就是说，在整个宇宙有两类，一类叫光和盐，另外一类呢叫世界啊。所以呢，意思是光和盐其实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光和盐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是独立于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是要去照亮这个世界的，是要去调剂这个世界的。 盐是为了让其他的事物有味道，光是为了照亮其他的事物。所以呢，你突然发现耶稣把光和盐特别提出来说，其实他是要去影响这个世界的，而不是沦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的有意思哈，或者说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必须把光和盐这两种事物呢，放在古代近东的那个背景之下去理解它。那你知道在古代其实人们是没有冰箱的，对不对？在古代其实是没有电灯的，对不对？那请问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那食物如何保存不腐烂不变质呢？很简单，答案是用盐来腌制它，就能够储存很长的时间。所以在古代，盐是可以被当作防腐剂来使用的，你就知道它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那在没有电灯的年代，人们如何在黑暗当中生活呢？很简单，就是家家户户点上一盏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了整个黑暗的房间。换言之，在古代，盐和光这两种事物，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生活的必需品。那今天吃烛光晚餐，那个叫装饰品，对不对？你是故意把电灯给关了，然后点上蜡烛，那个叫浪漫，那个叫装饰品。但是在古代不是的，在古代它是生活的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所以呢，你知道在这个背景之下，耶稣说你们是盐，你们是光，哇，这个就价值很大，对不对？这个就表明极其的重要，对不对？我恐怕在人们在现代社会当中去理解盐和光的时候，我们容易误解它，觉得说也不过如此而已。不不不，在古代它是最重要的事物。并且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唯有你们才是，这个世界不是。那你知道在一个没有盐的世界，没有光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因为我们都是活在一个有盐的世界，有光的世界。在一个没有盐的世界，没有光的世界，盐和光本身会显得特别的重要，特别的刺眼，对不对？因为它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之外的一部分。盐和光的存在本身表达了一个隐含的意思。各位，我必须提到这个意思。其实你从经文当中能看见这个意思，它本身表达了其实是对这个世界的否定。意思是这整个世界都不是盐，都不是光，整个世界都在腐烂变质堕落黑暗当中，需要盐和光才能够正常的运转。这个世界在黑暗不败坏支离破碎腐朽的那个过程当中，这其实是一个事实，只不过呢，很多人不太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来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一件最真实的事情，死亡。你看看我们的身体，其实人到40以后，总是会不可避免的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特别是女性可能通常是更敏锐更早的发现了这一点。什么事情呢？什么事实呢？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的身体正在渐渐衰残。很多人买很好的化妆品，费尽心机的想要阻止这个老化的过程。但问题是，岁月这把杀猪刀饶得过谁呢？这个事实无人能免。纵然你曾经倾国倾城，40岁以后总是江河日下，对不对？好多姊妹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身体开始衰残，渐渐出现皱纹斑点，暗淡，好像这些事情无法阻止。但我要提醒的是，你知道吗？其实衰老这件事情只是死亡在我们身上发动的一个体现而已，因为细胞在老化嘛。 衰老这件事情表明了另外一件更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终将会死去。我们的身体会腐朽，保质期大概只有七八十年，对不对？甚至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分子最后都会瓦解。啊，这个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人一切的事物其实都面临着同样的结局，从花草的凋零到海枯石烂，一切都面临着这个结局。是的，花草的凋零看起来更快，对不对？啊，一季就凋零了。那石头的腐烂，海枯石烂，过程看起来很慢，对不对？但虽然慢，但你知道，最终只要那块石头放在那里时间足够长，它会被风化变成细沙，最后变得一无所有。一切的人生，一切的物质都是这样，它会被分解，它会变得瓦解，它会变得一无所有。甚至不仅物理的世界是这样子的，心灵的世界也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耗尽心血、精力、爱心，才能维持一段良好的关系。只要你不再愿意去，你只要不愿意继续去努力，继续爱人，继续舍己，继续顺服，继续牺牲的话，只要你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骄傲自义的话，你跟人的关系就会被破坏，对不对？你们之间就会产生误解、怨恨、怒气，对不对？婚姻是如此，人间一切的关系都是如此。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正在腐朽。可惜的是，当代人的骄傲就是把一座恶人谷当成了一座桃花源，把黑暗、腐朽、堕落、死亡的世界当成了文明的象征。很多人喜欢一种历史进步主义的思维看待世界，意思是过去都是黑暗的、愚昧的、落后的、无知的，现代都是文明、发达、智慧的。是的，看起来当代的科技的文明、高速公路、飞机、汽车、信息技术、医学研究，确实看起来发展很快，于是很多人就以为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但是等一等，或许我们忽略了一点，是最本质的一点，或许我们忘了最本质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整个世界包括我们的生命最终都会土崩瓦解。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个世界会土崩瓦解。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那么的兴奋呢？难道人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在根本上任何东西都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吗？哦，因着罪的缘故，整个世界都在走向死亡，走向土崩瓦解。其实事实上，你发现没有，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这人世间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死亡率减少一丁点，都不可能，对不对？啊，问大家一个事情，新冠的死亡率具体是多少？啊，我不知道哈，或许比流感高一点，或许现在比流感的死亡率更低，但是好像整个世界，好像整个社会，好像整个时代，我们周围的人都特别的害怕，对不对？但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请问人的死亡率是多少？新冠的死亡率是多少我不知道，但人的死亡率是多少我非常清楚明白。请问人的死亡率是多少呢？很简单，这个答案没有别的答案，人的死亡率是100%。是的，每个人的死亡率是100%，人人都有一死，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改变过。既然如此，这个世界太快的骄傲自大，其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如果这一件最本质的事情没有解决的话，我们有什么资格骄傲自大呢？所以这个世界本身不是光，不是盐。你只有先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耶稣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不是光，不是盐，所以 这个世界需要光，也需要盐。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这个世界需要光和盐。那经文非常清楚地指出，光和盐对这个世界是有作用的，对不对？哦，盐有咸味儿，可以调味儿，可以防腐。那光呢？光的作用是照亮一家的人。哎，你发现没有哈？那盐和光都是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你知道这意味着，若没有盐和光，耶稣的意思是，若没有盐和光，这个世界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下去，它就失了味道，它就变得腐朽，它就没有光明，它就变得黑暗，对不对？经文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知道这意味着，哎，各位基督徒弟兄姊妹，这意味着我们本身不是这个世界，我们是世界之外的盐和光。换言之，盐和光首先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然后盐和光才是要去进入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调剂这个世界，照亮这个世界的。你知道吗？我需要特别的提醒，因为今天有太多的人太想快速的进入这个世界，说，哎，你看我们基督徒要做光做盐，哎，我要去入党，我要去公立学校，我要去这个给别人传福音，我要去影响他们，我要去做那些事情才能够影响他们，我要去跟这个酗酒的人做朋友才能够影响他们。但是呢，我必须提醒的是，可惜今天绝大部分的这样想的人最后都没有做光做盐，反而成了这世界的一部分。是的，你绝对需要去影响这个世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再坏的人，再糟糕的人，只要你有足够的爱心和能力，你就可以去帮助他。但是你知道吗？事实上，要去影响这个世界的前提是，首先你需要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当中区分开来，分别出来，然后你才可能不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你才可能真正的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的前提是你不是这个世界，你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多少时候我会觉得说，很多基督徒总是用想要去影响这个世界做借口，成了这世界的一部分，其实是为了自己今生的利益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效法这个世界的表现。那我有一位朋友，也是我的这个同学哈，那他叫魏晨啊，我觉得他有一个观点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他特别提到一点，他说呢，面对那些开兰州拉面馆的人，很多的基督徒必须羞愧。为什么必须羞愧呢？他说，因为开兰州拉面馆的那些人，人家是真心实意的按着自己的经典，按着自己的信仰，信安拉过日子。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却是真心实意着实意的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随着这个世界的想法，说自己信上帝过日子。你发现区别了，对不对？因为基本上来讲呢，如果从整个世界思想潮流的眼光分析的话呢，你知道伊斯兰教其实逃避了现代社会的这一个的影响，它自成体系。而很多基督徒不仅没有逃避现代世俗社会对我们的影响，反而一头扎了进去，不仅离弃了很多圣经的真理的经典的真理，甚至连健全常识都缺乏了。哎，你们看那些开兰州拉面的这个老板们，他们不仅仅照着自己的信仰生活，他们还真真实实的把他们的信仰带到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当中去。 那我请总结说呢，兰州拉面馆的这一个老板们呢，基本上有三个特质啊。我觉得这三个特质其实是信仰塑造他们的特质。第一，他们生养众多；第二，他们抱团成长；第三，他们于滚滚红尘中自成体系，并且不断的拓展。哎，真的有这个特质，对不对？生养众多，抱团成长。与滚滚红尘中自成体系，不被这个世界影响，并且不断的拓展。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呢，我们却因为服下了太多的这个启蒙运动、现代主义、人本主义的这个毒，而变得越来越孱弱，被这个世界轻而易举的吊打，甚至沦为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不自知。那你知道伊斯兰的这个信仰，伊斯兰教呢？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坚持哈，他们坚持三不上啊。什么叫三不上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意思是一不上学，二不上班，三不上环。那你知道很多人觉得那个是蒙昧无知、愚昧落后、封建未开化的表现，对不对？啊，不上学、不上班、不上环，觉得这个太落后、太无知了。未开化，但是实际上，在我看来，那不过是还存留了一个基本的健全常识而已。我给你解释一下他的三不上哈，不上学啊，不上学的意思是，不是不受教育，不上学的意思是不迷信现代的学院式的教育，每个人都要受教育，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但是受教育的方式不一定是现代的碎片化的、没人性的、把人当机器的教育体系之下去受教育，因为现代教育几乎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教育，考试机器、高分低能、充满谎言、睁眼说瞎话、失去常识、不会做饭、长不成人，对不对？所以他们坚持不上学，但是他们却受教育。第二，不上班。不上班的意思是瞧不上现代社会螺丝钉式的工作。人必须工作，每个人都需要工作。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上班只是 N 种工作形式当中的一种而已。请注意，我们的脑子已经固化了。就很多人一心一意的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朝九晚五、死气沉沉、旱涝保收的上班族，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其实这种上班的状态其实是 N 种工作形式当中的一种而已。事实上，你必须承认，那些需要承担风险、劳碌奔波的商人，永远是一个社会当中最具生力和活力的人群。基本上，三个白领加在一起，也赚不过一个卖拉面的。你信不信？在北京，一个研究生毕业的白领比不过煎饼摊的大妈，这已经是事实。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破除那种现代的那种的 N 种形式的一种的朝九晚五的上班的形式的偶像。当然，伊斯兰教最后的一种的生活方式是不上环，意思是生养众多嘛，他们太能生了，对不对？他们认为多生才是蒙福的表现，可惜很多基督徒领受了生养众多的吩咐，却不敢生，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我举出这一个伊斯兰教的信仰的那个表现，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很少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他们自成体系，他们抱团成长。他们在滚滚红尘当中，能够按着自己的信仰和体系去生活，于是他们也可以真正的影响这个世界。但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我们最可悲的不是我们看起来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那个不可悲，最可悲的是我们沦为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先于这个世界分别，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 和这个世界一模一样，永远都不会影响这个世界。相信有一个超越这个世界之外的盐和光的人生，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需要盐和光，这个世界本质上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有两种的生命的状态，一种是这个世界的状态，一种是盐和光的状态。你突然发现盐和光是要影响这个世界，是要作用于这个世界，于是它就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第三，有一群人是盐是光，有一群人是盐是光，这群人就是基督徒，就是主的门徒。成为主的门徒，其实就是成为这世上的光，成为这世上的盐，去照亮这个世界，去调剂这个世界。意思是你们是世上的光，意思是跟随主的人对这个世界该有影响力。成为基督徒就是成为影响这个世界的人。而当我们提供给这个世界亮光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吗？最大的挑战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光可以提供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提供。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自己首先需要就近那真光，我们才能够反射那个光照在人前。如果我们仅仅是努力把自己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展现给人的话，到头来不过是烧尽自己也照不亮别人。而信仰的世俗化、成功神学、欧美的整个的教会大概就是这个路径。信仰看起来光鲜亮丽，小资生活、浪漫、上流人士，信仰成为了他生命当中的装饰品。而这还不是光，还不是盐，因为你们记得我一开始就说光和盐不是装饰品，光和盐是必需品。所以我们不是把自己的万丈光芒，不是把自己的光鲜亮丽 照出来，而是把耶稣基督的光借着我们照出来。因为事实上我们自己不是那个亮光的源头，耶稣基督才是。不仅如此，耶稣还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意思是耶稣基督的光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我们就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因为耶稣是真正的光，而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他的光给照出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他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模样。我们前面提到哈，首先盐和光会把一个腐朽的黑暗的世界给显露出来，对不对？如果你是光，就意味着你的光应该灿烂夺目，照到这个世界。当你的光向四面照耀的时候，灿烂的光辉就会把这个世界本来的真相给显露出来。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需要照亮周围的人。因为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六节这样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哎，你发现没有，光的意思是什么？好行为。这里的光的意思其实是展现出来的，人家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看得清的，不信主的人都能够明白的，就是好行为，不是内心。请注意，整个登山宝训下面会说内心，下面会说真信仰的实质，但是这里的光和盐其实就是指展现出来的。啊，你知道这里的好行为是什么意思吗？那希腊文有两个字来表达好的意思哈，一个是指质量好，一个是指的美丽啊。你知道这节经文的这个好行为是指的美丽的行为，就是能够让人看得见的。 经文的意思是你的行为应该是荣美的，人们看见你的行为应该被那个美丽来吸引，被那个荣美而惊叹不已，因为你的生命与众不同，能够显出基督的荣美，与不信主的人不一样，与周围的人显出强烈的对比。经文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光，你就生命需要发出这种荣美来，让你的身边的人看见这种荣美。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一个昏暗的房子里，你去穿袜子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很难分清这个袜子到底是黑色的还是深蓝色的，因为在昏暗的房间当中，黑色的袜子跟深蓝色的袜子看起来非常相像，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分辨呢？你需要到户外，到光线明亮的地方，你就能够显出它真正的色彩来。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就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你的生命当中散发出荣美，散发出荣美就是能够让向身边的人显出何为善何为恶，向身边的人显出事情原本应该的样子是什么，就是说你让人看见说，哇，这个才是真正的荣美的样子。因为当你不显出的时候，大家就以为说大家都这样无所谓了。不不不，不是都这样无所谓了，而是有一群人不这样。如果你是光，你是盐，也意味着那我们提到盐是一种防腐剂，是一种调味品，对不对？它能够使食物这个保存更久，它能够使食物变得更美味。光是美丽的，因为它能够显出事物的色彩来。盐是美的，因为它能够让食物变得更美味。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光和盐都有这样的作用。光和盐能够让你的生命散发美丽，让周围的人被吸引。光和盐能够影响周围的人，这是它的基本的作用，就是让你们的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但是呢，我还需要多提一点哈，成为光和盐不仅仅是影响别人、散发美丽、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且成为光和盐还意味着一件事情，意味着你需要跟别人同工，跟其他的基督徒同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文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哎，城是一个群体的样式，对不对？山上的城其实是一个一块一块石头罗列成的一个群体。盐要发挥作用，一小粒盐是没有办法发挥好的作用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群体。这里所说的群体就是你们。因为主耶稣说了嘛，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他不是说你是世上的光，你是世上的盐，他说的是你们。哎，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哦，你们的意思就是教会嘛。教会是一座城，教会是一盏灯，教会是一个家庭，教会是一个整体，教会是一个新的社群，向这个世界展现它的荣美。这个就是见证的意思，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就是见证的意思。所以王一牧师说呢，教会需要被看见。哎，什么叫教会需要被看见？被看见就是见证。当人们看见基督徒的时候，人们会说，哦，基督徒都是诚实的人，哦，基督徒都是有爱心的人，哦，基督徒都是舍己的人。这个就被看见了，对不对？因为我从前接触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群体带来的生命的见证。有人恋爱几年了，朋友们都蒙在鼓里，有人一恋爱全世界都知道了，不是因为他发朋友圈，是因为他全写在自己脸上了。所以需要被看见的意思是什么？是他内在生命流露出来那种荣美。而不愿意被看见的婚姻和恋爱通常都是婚外情，对不对？不愿意被外人知晓的通常都是不正当的关系，对不对？正当的恋爱和婚姻都希望别人来看见。弟兄姊妹， 我们跟基督的爱，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如果不愿意被人看见，这是多么不正常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让人知晓我们对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不愿意让人知晓我们对基督的爱，那个就是把自己隐藏了，就是以福音为耻。因为经文说成道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教会在地上就是那一个高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基督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是不能遮盖的，是必须让人看见的。让人看见基督如此的爱我们，于是我们也如此的爱这个世界。不愿意让人看见的城是贼窝，是山寨，对不对？而我们是高高在山上的城。不愿意被世人看见的教会，就不是见证基督的教会，或者说就是不愿意见证基督。而我们的信仰不是躲在旮旯里自己偷着乐，以至于别人到了眼前还不知道我们在捣鼓什么，不是的。我们的信仰是对着万国万族万民做见证，让人远远的看见那里有座山上的城。所以经文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最后我想特别的引用王一牧师的对这段经文的宣讲和应用来挑战大家。我想特别引用他的一段宣讲和应用来跟大家共勉。那我们知道整个登山宝训其实是对门徒的呼召，对不对？是的，整个登山宝训是上帝对门徒的呼召。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进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当中去。那你去读整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呼召意味着什么？呼召意味着我们都是天命之子，对不对？天召临到了我们，呼召我们成为这样的人，跟世界不一样的人。但是呢，你会发现现代文化其实整体上是在高举一个跟呼召对应的东西。现代文化不讲呼召，现代文化讲什么呢？现代文化讲选择。那呼召的意思是上帝选择了你，拣选了你，上帝赋予了你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使命。你整个的人生道路是要照着这份呼召去走的，这就叫呼召。所以一个基督徒听见上帝的呼召，人生的使命就是听见上帝的呼召，然后去回应这个呼召。因为这个呼召决定了我们一生所走的路，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想法决定了我们一生所走的路。那呼召的概念，天命的概念、天召的概念、使命的概念，是一种基督教的古典主义的世界观的概念。但是现代人高举的不是呼召，高举的是选择。高举选择的现代文化其实是在相信一个自主选择的福音，而不是相信一个天命呼召的福音。因为现代人总是觉得选择改变命运，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三年前那个错误的选择导致的，所以很多人就会把选择当做他生命当中的福音。什么意思呢？如果我选对了，我的人生就美了；我选错了呢，那就通过下一次的选择、新的选择来改变这一切。哎，这个不就是现代人所相信的福音吗？选对了就可以了，选错了那就下一次再选，新的选择来改变过去的这个命运。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就讲的说，这个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于是欺骗了大多数的女性，觉得说真的就是这样子的。这不就是现代人所相信的福音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呼召跟选择的不同了吗？呼召乃是说上帝是你生命的主宰，你要照着上帝所赋予你的人生的使命、价值、意义去走这一生的道路。选择呢？ 选择的意思，选择的潜台词，其实是在说我自己是我自己生命的主宰，我要照着自己的选择，照着自己的安排，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决定我人生该怎样去走。在本质上这是两个神的征战。可惜奥古斯丁认为说，罪人在罪恶当中的选择的唯一的结果就是我们总会选择错的那一个。这就是世界世人悲哀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择善而从的能力，我们却有作恶多端的手段，照着自己的选择去生活，人生无可避免的走向悲剧。但是可惜的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认为说人生最重要的是选择，这其实是忘记了那个呼召的福音。那有位牧师说呢，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他说在整个教会历史上20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个时代一样，教会充满了如何寻求神旨意和教旨意的教导和书籍。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2000年来，教会这近200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充满了想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和旨意的教导和书籍。但是他给加了一句，你知道吗？如果你以为他这是他的这个褒奖的话呢，他给加了一句，他说又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基督徒如此的不明白神的旨意，任意而行，没有呼召，生活侍奉缺乏方向。啊，你知道他的潜台词对不对？意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总是不断的寻找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寻找了一大圈，却如此的不明白神的旨意，任意而行，没有呼召，缺乏方向。所以这位牧师这样说，他提醒说，停止寻找神的旨意，开始遵行神的旨意吧。哦，你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不是不让你寻找神的旨意，他的意思是神的旨意通常情况下都是如此的清晰明白，你去读圣经，你去看十诫，你去默想主导文，你去听到，你去聚会，你去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旨意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清晰。你需要爱主，你需要荣耀神，你需要对婚姻忠诚，你需要好好工作，你需要奉献，你需要这个爱人，你需要过圣洁的生活，难道这些神的旨意不够清晰吗？哦，如此的清晰。你需要传福音，这些神的旨意不够清晰吗？如此的清晰。那你说你还寻思什么呀？你还寻求什么呀？你照着做就行了。所以呢，他其实是在提醒这个时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当代的基督徒在很多的时候将寻求神的旨意当作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借口。我们为什么说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呢？这个事儿我得祷告祷告寻求一下。哦，不不不，这个事儿其实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不能堕胎就是不能堕胎，你寻求个什么劲？我们用寻求神的旨意当成了不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借口。这位牧师特别的提醒说，神的旨意是如此的清晰，只是你不愿意。因为神的旨意明明说去做 A， 但你说我需要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思考，直到寻找到 B 为止，这压根不是寻求神的旨意，这叫悖逆。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基督徒当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哦，我发现这些年了，我发现好多的基督徒都陷入到了这样的光景当中，就是当他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总是要去询问很多人的意见，当然询问一些人的意见是对的哈，但是他的状态是这样的，他先问张牧师、李牧师、王牧师说，哎，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怎么认为？然后牧师说，啊，应该这样做，这样做。 但你知道，牧师说的跟他心里想的不一样，对不对？于是他一脸的不高兴，情绪很低落，说：“哦，这样啊。”然后呢？然后他又去问其他的牧师、其他的长老，然后他们都说：“啊，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于是他问遍了所有的人，都不太让他满意，因为他们的回答都让他不满意。于是他就继续的寻求神的旨意。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他们的回答让他不满意吗？因为这些牧师、长老、同工都没说出他想要听的话。最后这个人把所有的同工都问遍了，问完了，还是不行。怎么办呢？他不放弃的。最后他问到了一个不常来聚会的张弟兄。张弟兄说：“哎，其实牧师长老说的不对，应该是另外那个样子。”于是他终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终于寻找到神的旨意了。张弟兄说的对呀，可以了，寻找到神的旨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最可悲的是，这就是很多基督徒寻找神旨意的方法。他一直在寻找。他一直寻找到他自己的想法被认可为止。所以让我这样说，对很多人而言，我们需要停止寻找神的旨意，而开始遵守神的旨意；停止寻求神的呼召，而要开始回应神的呼召。因为神的旨意是如此的清晰，神的呼召在我们的身上是如此的强烈，你还看不见。看不见是因为罪恶、自私、肉体、自我遮盖了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因为神的旨意和呼召不够清楚。一位教会的弟兄和姊妹恋爱同居，姊妹怀孕了，教会的牧者介入辅导和劝惩。后来你知道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是什么吗？这个男的却这样回应教会的牧者，他说：“我还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跟他结婚？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寻求神的旨意，要不要把这个孩子打掉？因为我们俩现在都还没有稳定的工作。”哎，各位，你觉得听上去怎么样？如果是一个不信主的人这样说，你怎么看他？你会说不要脸，对不对？在传统社会里，这个叫始乱终弃啊。连不信主的都不如，人家跟你结婚，人家跟你同居，怀孕了，你想的是打掉孩子，抛弃他，另开始自己的另外一番人生。哦，这个叫连不信主的都不如。但是他却说，我要寻求神的旨意，我要祷告，我要看神的旨意是什么。一旦一个信主的人说我要祷告，我要寻求神的旨意，我要确定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好像他很属灵，对不对？你就突然发现你都没话说了，对不对？不不不，这是纯粹的借口。一位牧师这样说，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一件不负责的事情，一件不要脸的事情，一件错误的事情，就因为披上了我要寻求神的旨意的外衣，就可以变得很属灵了吗？不不不，并没有变得很属灵，只不过显明他的刚硬、借口、自私、自我而已。一个言而无信的行为，就因为披上了我要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事就变成了很属灵了吗？不不不，这并没有变得很属灵。因为有的时候一些基督徒因为要寻求神的旨意，就常常变得连一般的世人的道德状况都还不如，就变得连不信的都不如，让自己的道德状况低于这个世界，还自以为很属灵。这就是压根儿没有成为这世上的光和这世上的盐，而是沦为了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他们披上了寻找神的旨意的这个属灵的外衣，实质上其实是被现代文化影响。现代文化轻看呼召，重看选择，他以为自己可以选择。不，很多事你选择不了，你只能去顺服，而不是选择。 很多事都不是自己选择，而是应该去顺服。我再说一遍，基督徒必须明白这件事情，可惜很多基督徒还不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轻看呼召就是轻看自己的责任，重看自己的选择就是重看了自己的权利。但是基督在登山宝训这一段里面却告诉我们说，你们对这个世界有责任，因为你们承担了呼召，那个呼召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那么你的责任就是照亮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去影响这个世界，这是一份呼召，这不是一份选择，你没得选的。没有基督徒有的选说，我不做光不做盐，我不影响这个世界，我对这个世界没责任。没有基督徒有这个选择，你没得选，你只能去顺服这个呼召，回应这个呼召，你只能说我就要去影响这个世界，照亮这个世界，不能沦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呼召带来的责任，没得选。很多人成为基督徒的目的，可惜的是，我要说，他没有成为这世上的光，而仅仅让信仰成为装点自己门面的装饰品。很多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他们看重的是成了基督徒之后的权利，而不是看重的是成为基督徒之后的责任。他们的权力，他用权力来驱动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用责任、呼召、义务去驱动自己的人生。但是主呼召我们，基督徒是由责任、呼召来驱动的，是由使命来驱动的。因为成为基督徒不是加入一个俱乐部，成为基督徒是成为在属灵上对这个世界负责的人，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人。而责任和影响力通常意味着自己需要舍己、爱、牺牲和受苦。因为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这是呼召，这是天命，这是责任，这不是选择，也不是权利。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愿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提醒，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将这段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光，我们的也没有好行为彰显在人的面前，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羞辱了你的名。但是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你用这段既如此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就表明说我们其实不是自我发光，不是靠着自我的好行为，也不是让自己看起来光芒万丈，那是因为你呼召了我们，那个天命召了我们，因为你的自己的光在我们里面。主啊，愿这样的呼召就成为我们去服侍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去尽责的基础。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有去顺服。主啊，所以就求你让我们不要沦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沦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表现就是我们总是想透过自己的选择去改变人生。不，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选择。我们不是靠选择去改变人生，影响世界。我们是靠呼召和对这个呼召的回应。求主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和挑战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没得选，我们唯有顺服真理，照着你的真理和旨意去生活，不要让我们用我要寻求神的旨意来成为我们逃避呼召、逃避责任的借口，要让我们说，主啊，你的很多的旨意是如此的清晰，我们需要的是顺服，需要的是回应，求主来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